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北京时间9:01:38，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朋友。方便的话呢，可以来发一下位置吗？好了，家族一群当中的田大卫现在是在东城区收听，字母妹妹呢是在朝阳区的紫玉华府收听，在家呢是吧躺着呢吧，还有呢是在廊坊固安收听的韩炳正，你好，行走江湖现在走到了海淀区的杏石口路。还有文杰现在是在南三环收听，南三环啊，还有在石景山收听的瑶瑶妈妈，三颗星现在是在通州收听。步行去纽约现在是从奥森公园出发是吗？要走着去纽约是吗？小玉儿现在丰台收听，好了，我知道全北京都在收听汽车音乐会。如果你没有开车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刷一下存在吗？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3:59，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是2018年12月7号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中午会比较堵哈。如果哪里堵呢？希望大家看路况哈，也提醒一下刚刚出门的朋友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好，今天呢还有就是特别冷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帽子，戴好手套哈。来关注一下年底买车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实用汽车科技，自动刹车系统，自动紧急刹车 AEB， 它可以用各种传感器判断汽车是否会遭遇碰撞事故，然后自动踩下刹车，减轻伤害或者避开碰撞。汽车产业呢已经达成一致了，2022年之前为所有汽车配备 AEB 系统。今天呢很多汽车呢都已经安装了 AEB 系统呢，非常实用。但是停车的时候你可不要依赖它呀，启动 AEB 吧，然后自己就开始喝杯咖啡，咣，好吧。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Britney Spears I Wanna Go。 第九名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第八名，谭维维，我亲爱的。 梦是你抱着我，紧紧相拥着沉默。 第七名，汪苏泷，睡前故事。 喝完了从前的故事，眼泪把酒封面打湿。 第六名，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绝不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夏天天布莱尼 Britney Spears 的这首 I Wanna Go 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25位，来到第10名。在音乐上，这首歌曲的贝斯节奏和即兴小段让人联想起英国摇滚乐队新秩序 New Order 的那首歌曲 Blue Monday， 而歌曲的口哨音还有短语被音乐评论家和有好事音乐来做比较哈，觉得还不错。我是 DJ 哈 ，I wanna go， 第十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皮鞋擦亮，换上西装，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做 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我就不知所措，谁会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谁会有没有话对我说，你个眼神我便无法挣脱，谁会从这一刻起，我可能永远也逃 我亲爱的，作为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的主题歌，这首歌曲活泼明快的节奏，还有谭维维的声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诗情画意的欧式田园，远山和湖泊的宁静致远，让整部电视剧的基调看起来十分的高端哦。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被遗忘的睡前故事，看到了最后一个字，才发现隐藏结局的手指，有心的注视，我也曾写过几首诗，说不出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歌手宁桓宇新歌《Don't Tell Mama》MV 温情上线。MV 此次创意采用漫画彩绘的形式，以童真少年的视觉感官表达对妈妈的爱。曲风轻快清新，搭配宁桓宇活力温暖的声线，给寒冷的冬季带来了一丝温度。歌手容祖儿昨天推出单曲《答案之书》MV， 由陈映之为其掌镜，来到位于桃园有台版撒哈拉之称的草落沙丘拍摄，也却因此吃尽了苦头，尤其在狂风中不停吃沙，脚里不断进沙，让他经常就得停下来吐沙，但他不以为意，气定神闲地拍摄了24小时。继续来关注歌曲《做自己》近日上线，歌曲由安虎、魏楠作词，知名音乐人张光磊亲自操刀制作，由刘颖仪以独特的嗓音演绎。单曲以轻快的电音元素做主打，描绘了当今社会中人们面对各方压力，逐渐失去追寻自我内心的动力，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歌曲同时也呼吁大众要回归本真，遵循内心的呼唤，勇敢做自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Fat Rat Never Be Alone。 第四名方大同你就是， 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 第三名刘惜君美丽心情， 只有他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 第二名周传雄末班车， 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 第一名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音乐人 The Fat Rat 大飞鼠的这首 Never Be Alone， 孤单止步被网友称为是极致的电音作品，上周第十名还在不断的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Number Four。 聊聊我和妮妮与我之间的关系，像银河系的轨迹，地球和月亮的引力，不需求最新的系列，爱情并不是潮流，陪我走数不尽的每一步。 Oh baby， 我想要照亮你的事，我什么都能为你收。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And baby, can't you see？ 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爱，你就是我唯一的女孩。我幸运你度过这时代。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你就是我心中的可爱，你就是我最佳的身材。幸运你有美好未来。 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 yeah. Girl, 你是我的天空，我的海，宇宙那是黑洞，没有你澎湃，有你我存在。这一刻，那最简单的物理必须停下来呼吸，写天地赐予我们心。我什么都能为你送，这封信一切都写给你，最后用我签名。 Baby, can't you see？ 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爱，你就是我唯一的女孩。我想与你度过这时代。 You could be the one, you could be the one。 你就是我心中的可爱，你就是我最佳的身材。想与你有美好未来。 You could be the one, oh, you could be the one。 谁曾见过那时代的坚定，谁曾理解那双生的约定，oh, 从那最早的花果走过戒律，学会去爱，真绝对不是意外。你就是我心中的最爱， 一首歌曲当中词曲和编曲哪个最重要？有人说编曲最重要，哎，我们就来说说方大同吧。显然不只是一个 soul boy 灵魂男孩，在编曲上呢，大可以驾驭很多的风格，而且都玩得挺好的。 Play music 上到第十一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耳边这首方大同你就是。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德语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自刘惜君的《美丽心情》，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刘惜君绝对唱出了自己的风格。很多露露的版本好像有更多的幽怨，而刘惜君呢，更多的是洒脱和释怀吧。上周的第七名歌曲，本周晋升到了季军的位置，刘惜君《美丽心情》。觉得这首歌曲挺适合今天的节气，大雪。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就为你安排了雪之歌，不过接下来有更加精彩的事情，那就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和亚军歌曲。首先来揭晓亚军歌曲 Number Two。 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深情，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后悔已来不及，被你乱，你被你自己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只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沉默的夜色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冷冷空气。 搭上最后这班末班车，我就让离开在眷恋着过去，还伤心不羁，强迫自己要把记忆抹去。车票上的印记，刻下的回忆，还要多少时间堆积？狼狈不堪的远行，装不满的行李，强烈浮现眼前点点滴滴。我就是不懂温柔，不够纤细，不能了解你，到最后我们的爱降到谷底。后悔已来不及，被你乱，你被你自己固执地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我就是不会放弃，不想逃避，不能没有你，只好让寂寞沉沉沉到心里。沉默的夜色里，你的脸却分外清晰，寂静的车厢布满冷冷空气。 岁月总是无情的，吞噬着残存的一点点记忆，然而懂得珍惜的又有几个呢？往往得不到的是最珍贵的，也是最想要的生活。踏上最后这班末班车，去往那遥远未知的地方。周传雄的这首歌，满满都是回忆，曾经让无数听者默默落泪。上周第31名，本周大步跳升29位，亚军的位置，周传雄小刚的《末班车》。大雪的节气，不要听那么悲伤的歌了吧，不要让你的悲伤加倍，继续攀升冠军歌曲，转换情绪了。 Number One。 拜拜，音乐尽管

broken. Tuesday I was through with hoping. Wednesday my empty arms were open. Thursday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hank the stars it's Friday. I'm burning like a fire gone wild on Saturday. Guess I won't be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 I'll be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来自瑞典的，现在在全球都非常有名的 DJ 艾薇琪的这首 Waiting for Love， 等着爱情。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天妒英才哈，在今年的四月份艾薇琪离开了我们，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年仅28岁，英年早逝，非常非常的可惜。他所有这些音乐作品也都成为了绝版哈，会成为绝唱的。好，又来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君，你是谁？欢迎你下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啦，我会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哎，说句心里话，你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心里一直在想你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大雪的节气，你知道吗？一般我在这个打开官方微信平台的时候，每逢遇到这样的节气，说句心里话都会发来很多这个节气的介绍哈。今天打开却没有看到说句心里话的踪影，我还自己在想，哎，最近说句心里话去哪儿了呢？哎，话音刚落，说句心里话就发来了信息，请安了，请安了，最近在忙什么呢？一定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时不时来打卡哈，这样才让我心里踏实。好了，还有没有正在听的朋友，也欢迎你们方便的话在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你们把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加你为好友哈，咱们可以互相这个嘘寒问暖一下哈。那今天这么冷是吧，我们只能用音乐来温暖彼此了，何况待会儿还要听雪之歌，更冷了。好啦，听歌之前呢，我们先来推荐一个12月份值得去的好地方啊。这地方呢更冷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2月的漠河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人的魔力哈。那漠河你可以想到啊，那儿有多冷。而当所有人还在北极村扎堆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比北极村更往北没有被开发的原始村落，就是北红村，它是中国真正的最北边哈，处处都是浓浓的东北味儿。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木刻的房屋，在茫茫的白雪当中就如同梦幻的荷兰小山村一样。这里呢有最纯净的星空，黑夜在4-5点呢就降临了，带着你的相机随便拍到星系的星轨。这里有清晨时在江面弥漫的仙雾，村落人家的炊烟，这里能看到南方没有的冰瀑，还能滑一场真正的雪。好冷，要下雪了吗？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也许会啊。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这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录完这编曲，这样就是一首歌的生命，如此动听。如果你觉得我在讲你心里的话，这也许是天气，也许是运气，也许是因为有人不放弃，也许是天气，也许不愿意，也许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和你，因为我和你。 刚刚这首歌很有意思，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曲《因为你》，前面特别用了节选了，貌似是我们在采访方大同一样的感觉哈。请问你选这首歌曲的灵感是什么？要问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创作的灵感呢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就喜欢他们这样的音乐人呢。有的时候可能坐在飞机上突然就有灵感写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呢突然可能看到某人或某事，或者走在街巷当中突然有灵感又写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就是著名的这个音乐人，这就是艺术家啊，他们的创作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是写在2011年，很多年前啊，很多年也不是特别久吧，但是也有7年的时间了。你感觉那方大同的音乐在7年前就那么的前卫哈，喜欢他们这些音乐人，其中呢除了方大同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陶喆。好了，接下来就有请陶喆带来这首《苏三说》。刚才打了一个愣神儿哈，就是在找这个苏三说。苏三，用了这个戏曲《苏三起解》哈，原词是苏三离了洪洞县。哎，把这样的唱腔融入在这首《苏三说》当中，也是名副其实的当年的中国风的作品了哈。以前都觉得陶喆就会唱 R&B， 原来他除了 R&B 还有中国风。好了，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会最后就来感受一下陶喆的《苏三说》。 苏三在那命运月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夜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哦，你是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是大雪节气，今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且有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在七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和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3%。下面是川一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一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腾讯新闻、东方文学国际写作中心联合主办的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盛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向作家朱天文致敬。朱天文来到现场发表了演讲。典礼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阎连科谈到，世界上有无数民族、无数语言，但因为战争、地域、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世界上的语种变得越来越少。华语能够留下来，因为这是伟大的语言，也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强大的华语文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撰写的致辞中写道，朱天文的小说内部空间极其迷离曲折，他把电影的某些特征转化为文学表达。面对台下的大学生，朱天文说，我差不多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到今天也有快50年的写龄了。据介绍，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盛典每年推选一位对华语文学的写作研究推介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学者或翻译家。华语文学人物初评委由五位学界权威学者、顶级作家组成，中评委则由21位年轻人组成，他们身兼两个身份，在校大学生和青年作家。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声音很有表现力，也很有张力，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 Alan Levin 的这首 White Child。 这是他很成名的一首作品了，野孩子。 Alan 呢是难得的唱作俱佳，能歌善舞又能表演的全能女艺人。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的话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老歌，陈慧娴的飘雪，今天听起来很应景的歌，还有就是张杰的星辰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对了，来听今天的雪之歌，陈慧娴的飘雪。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a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当古老山川又重现，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象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等风云变色。遥遥云归西，凭不息八方风雨一副可敌过，日不落生生平顺意，何日心动寂寞，真情与火争气，同心携手命悬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有一心人心心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寻，有一种日月情海浮下迷，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叹风云变色。 张杰的星辰，这首歌曲燃起少年英雄的热血之情，歌词字字铿锵，旋律大气激昂，再加上张杰极具张力的演唱，将少年身上应有的意气风发还有坚持不懈完美的演绎出来。好，在这样的励志歌声当中来结束本周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周末一定要振作起来，周末振作起来，好好休息哈，好好的安排一下。好了，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见。 传说